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网络科技犯罪。北京海淀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热土之一，聚集了大批高校科研院所和互联网高新技术企业。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同时呢，网络科技犯罪也相伴而生。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网络安全保护检查白皮书2016至2021》。白皮书显示，85%以上的网络黑产犯罪人员出生于80后，62.5%的犯罪人员是高中以下学历。同时指出，网络黑产犯罪已经形成了上中下游的闭合链条，并且涉及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等27项罪名。稍后我们会请检察官来详细解读白皮书。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湖南高院女法官遇害案罪犯向慧被执行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1年12月10日，湖南长沙中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向慧执行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5月19日，长沙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向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向慧上诉以后，湖南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核准。最高法经复核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对向慧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长沙中院在执行死刑前安排罪犯向慧会见了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我们来回顾这个案件。向慧为了达到案件胜诉的目的，多次请求同乡兼校友湖南高院法官周春梅向办案法官打招呼，都被周春梅拒绝，于是他起意报复。2021年1月，向慧应聘为周春梅居住小区的保洁员。在1月12日，向慧发现周春梅进入车库，即上前将其扑倒在地，用刀朝周春梅连刺数刀，致其当场死亡。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第一案程三昌贪污案一审开庭。来自新华网的报道，近日河南郑州中院公开开庭缺席审理了百名红通人员、河南漯河市委原书记、豫港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贪污一案。检方指控程三昌利用职务之便，以在新西兰设置分公司为由，先后指使财务人员将公款转入了其名下的支票账户以及在新西兰开设的个人账户，非法占有公款港元、新西兰元、美元折合人民币共308万多元。他在2001年2月逃往国外，2002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郑州市检察院提请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郑州中院依法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程三昌后，程三昌没有按照要求到案，他的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参加诉讼。这是我国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的第一起外逃被告人贪污案件。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发短视频曝光商家的法律边界在哪儿？来自近日法制日报的报道， 消费者和商家产生了纠纷，一气之下，消费者在短视频平台上曝光了这个事儿。随后，商家就以构成名誉侵权为由，将消费者诉至法院。近日，江苏高院发布了一起案例，法院驳回了商家诉求，认为消费者拍的视频是在商家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存在捏造歪曲事实的情形。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短视频可以发布，什么样的不能发布，边界如何把握呢？专家认为，即使买到了瑕疵商品，或者是对服务不满意，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曝光的，处理不当或涉嫌侵权。消费者有权分享真实经历和感受，但是要注意行使权利，不得侵害卖家的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等合法权利。女子遛狗不拴绳还辱骂老人，被拘留五天。来自看看新闻的报道，近日无锡惠山警方发现抖音平台流传了一段女子遛狗不拴绳还辱骂老人的视频，于是迅速开展工作。经查，李某和妻子卢某携犬外出，没有系犬绳，期间与一名老人发生争执，卢某当众多次辱骂该老人。目前，卢某因公然侮辱他人被处以行政拘留五天，李某因携带犬出户没有系犬绳，被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安徽一名女大学生辱骂外卖员导致其辞职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最新消息，女生学校表示说希望大家给新生改错的机会。我们来看观察者网的消息，女生这单外卖其实是因为手机号码有误，无法正常配送。再次配送时，骑手小猛就希望女生能说一声谢谢，结果引来辱骂，说在这打工就是我儿子，没钱就好好打工。小猛告诉记者，这侮辱性太强了，现在无心工作，已经辞职了。对此，女生学校工作人员表示说，女生已经道歉了，希望网络舆论能宽容，给她改错的机会。没想到网评炸了窝，一度位列新浪社会新闻评论数的第一位，评论数超过百万。网友们纷纷说，这是新生吗？骂的时候挺老手啊。还有的说，这书都白读了，任何职业都应该被尊重。还有的说，这个事儿跟新不新生有一毛钱关系吗？社会可以原谅，但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保卫网络安全、守护科技创新、服务数字经济为主题，举办了网络检查产品线上发布会，发布了网络安全保护检查白皮书2016至2021以及网络科技犯罪典型案例。白皮书分析了海淀区网络科技犯罪案件的总体情况，总结了电信网络诈骗和相关的帮信犯罪、网络黄赌毒犯罪、侵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数字经济新业态伴生的盗窃诈骗犯罪、涉及企业数据安全犯罪、涉虚拟货币犯罪六大类犯罪的特点和趋势，并全方位展示了具有海淀特色的四家网络科技检查工作模式。我们知道，北京海淀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热土之一，这里聚集了大批高校、科研院所和互联网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网络科技犯罪也相伴而生。海淀区检察院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办理网络科技犯罪案件的专业化办案部门——科技犯罪检查部。在2019年，在第二检察部内成立了相对独立运行的科技犯罪检查专业化办案组织。那下面我们就请检察官来详细解读一下海淀检察院发布的网络安全保护检查白皮书当中披露了哪些核心内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科技犯罪检查团队负责人张志敬。您好。 大家好。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近年来宁愿查办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的总体情况。 好的，2016年9月至2021年8月这五年来呀，海淀检察院共办理了网络科技犯罪案件1484件，3127人。那涉及的罪名呢，也是日趋多元化，从五年前的10个扩展到今年的33个。那其中啊，有70%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传统犯罪。那有30%呢是纯正的网络科技犯罪，也就是只能通过信息网络手段去实施的犯罪。 那么案件数量如何呢？ 案件数量这方面呢，是网络科技犯罪案件的数量总体上是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啊，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盗窃、诈骗犯罪案件类型呢，保持相对的稳定。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案件数量，在特定的年份是明显上升的。我们看啊，这些上述的变化呢，是和违法犯罪的态势以及国家推进互联网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密切相关。比如说2014年，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9部委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打击整治伪基站的专项行动。那这种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数量就迅速增加。2017年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双重督办了绿网行动专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案件数量激增。2020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这个案件大幅上升。 从近年来查办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来看，具体涉嫌哪些罪名呢？ 涉及的罪名从2016年的10个扩展到2021年的33个。其中纯正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包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及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那不纯正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呢，占案件总量的70%。排名前五的罪名分别是诈骗罪、盗窃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以及开设赌场罪。 像涉及到网络科技犯罪，它的这个涉案人员会有哪些特点呢？ 在涉案人员的这方面，年龄总体上是呈现青壮年化的。有1587名的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呢是在20到40之间。这一部分的人员啊，占涉案总人数的81%。其中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为典型，尤其是当下高发的两卡类案件，受雇开卡的群体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平均年龄是30岁左右。涉案人员的性别比也比较突出，男性是女性的5倍。涉案人员的学历水平分布不均，本科以上的学历是占比19%，本科以下的学历是占比81%。同时呀，这类犯罪共同犯罪的比例也比较高，占案件总量的31%，其中诈骗、开设赌场尤为突出。 从近年来海淀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来看，网络科技犯罪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呢？ 好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呀，呈现明显的智能化、链条化、隐蔽化、迭代化的特征。那犯罪分子这方面呢，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和技术对抗能力也明显的增强，网络黑灰产的覆盖面更广，渗透度也更深了。信息技术和传统犯罪的粘合度更高，上中下游的犯罪产业链也日趋复杂。那我们总结了几大类型的犯罪特点，具体来说啊，第一个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产业链寄生于新技术环境。这五年来，海淀检察院办理了相关的犯罪案件有241件，476人，占所有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总量的25%，是占比最高的犯罪类型。那这一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危害性，我们总结了4个增强。第一个呢，是犯罪分子利用1069号段短网址链接去发送通知类短信实施诈骗，迷惑性显著增强。二是借助境外的服务器、加密通讯工具、猫池等设备去实施诈骗，技术性显著增强。第三个呢，是购买银行卡、手机卡4件套、企业公户8件套去实施诈骗，隐蔽性显著增强。第四个呢，是从去年以来，投资数字货币成为诈骗的新噱头，利诱性显著增强。 也请各位听友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他人去出售、出租自己的银行卡，也要对这些数字资产的这些新噱头保持一定的警惕性。那第二类呢，我们总结的是网络黄赌毒犯罪，没有时空限制，多推广渠道。五年来啊，我们院办理的相关犯罪案件有113件，179人，占所有的这个网络科技犯罪案件的总数12%。和传统的这些黄赌毒犯罪相比啊，犯罪分子更多的去采用了技术手段，比如说他们利用这些技术外包、自行开发的方式去制作涉黄赌毒 APP， 通过网络云盘、网络通信群组、网络服务平台去传播黄赌毒的有害信息，并且伴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滋生出了通过网络直播去吸粉、引流等等这些新型的推广模式，传播的对象更广，传播速度也更快了。这是第二类犯罪类型。那第三类犯罪类型呢，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进入到了2.0的时代。那五年来我们院办理的相关犯罪案件有83件，197人。犯罪分子呀，从以往的简单粗暴的去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现在已经变成了打着技术服务、合理授权等等旗号去实施犯罪。有的犯罪分子去开发自己的 APP， 违法过度的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有的呢是在暗网上通过虚拟货币去交易公民个人信息。有的呀是采用钓鱼、脱库、撞库、木马、爬虫等等这些技术手段去针对互联网企业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去进行非法的获取。也提示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数据安全法、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去开展相应的活动。第四点呢，是关于这个数字经济新业态伴生的盗窃、诈骗犯罪呈现增长的趋势。五年来我院办理的相关犯罪案件有80件，197人，案件的数量比五年之前是大幅的提升了。那有三种现象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第一个呢，是熟人之间的非法获取网络支付口令，也就是一些微信啊、支付宝的这些账号密码，去盗窃、诈骗他人的钱款。第二种现象呢，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补贴规则去骗取企业补贴类的薅羊毛案件比较高发。第三类啊，是瞄准供应链金融服务开网店去刷单骗取网络贷款。那提示各位听友啊，大家一定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贪小便宜或者是有侥幸的心理去以身试法。第五类犯罪类型呢，是涉企业的数据安全类犯罪危害性增强。五年来我们院办理的相关犯罪案件有47件，既涉及到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也包括中小微的企业。在这儿呢，我们也做几点提示。一是企业的核心数据，比如说用户的信息、财务的数据库，这些数据都是属于易灭失、易删改、易泄露的信息，那企业一定要采取足够的保密措施。第二个呢，是企业内部人员作案现象突出，或者是内外勾结作案，已经占据现在案件的近一半的比例。第三个呢，是第三方的外包服务引发数据安全的新风险。以上这三点啊，都应该引起科技企业的高度重视。 那么网络科技犯罪在涉及到虚拟币的这个层面有哪些特点呢？ 虚拟货币近年来确实是比较热的这么一个话题。虚拟货币啊，它具有匿名化、去中心化、无国界化等等特点，成为了现在犯罪分子新的青睐对象。五年来我们院办理的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共计37件，83人，约占案件受理总数的4%，涉及的币种有比特币、泰达币、以太币等等。那有的犯罪分子呢，是非法获取了他人持有的虚拟货币。有的呢是利用炒币进行洗钱，或者是向境外转移资金。有的犯罪分子呢是瞄准了科技企业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通过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挖矿，占用了涉案企业的大量算力资源。 据我们了解，在五年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也是不断的创新探索网络检查专业化的一个建设道路，也先后办理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这个规则示范意义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主动的融入网络安全保护大局，着力培养网络检查尖兵力量，也形成了具有海淀特色的网络科技检查4+的工作模式。那这4+是哪4+呢？ 好的， 四家的第一个模式呢，是我们的检察官加数据审查员的办案模式。现在的网络科技犯罪案件中啊，海量的电子数据提取难、存储难、读取难、分析难，是我们面临的办案难题。那海淀检察院在全国基层检察院建立了电子数据审查室，并且指派了多名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担任数据审查员，形成检察官和数据审查员的这种办案合力。那利用这种办案模式呢，我们所办的案件先后入选了最高检第九批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北京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优秀典型案件等等。 这是叫检察官加数据检察员。那么第四家里面第二家模式是什么呢？ 第二种模式呢，是跨界融合加数据合规的治理模式。那近年来呢，数据其实越来越成为我们重要的资源，数据安全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越发凸显。海淀检察院依托司法办案，积极延伸各项检察职能，建立了网络检察服务前置机制，和辖区内的多家互联网企业建立起了对话平台，帮助他们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堵塞安全漏洞，加强内控合规建设。那同时呢，我们和社会各界形成了有机融合的综合治理体系，创设了数据合规检查建议，督促相关单位去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发挥检察机关在这个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包括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这些辐射职能作用。 那么这个四家当中的第三个模式是什么呢？ 第三个模式呢，是定制普法加海检即刻的法宣模式。海检即刻呢，是我们海淀检察科技犯罪检查团队的一个品牌，我们也是落实谁办案谁普法的要求，去突出反电信网络诈骗、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等主题，通过微电影啊、微视频、线上直播、进企业、进高校等等方式去以案示法，向公众持续的输出检查产品。那我们这样的作品呢，也曾经获得了第五届全国检察微电影十佳作品奖、最佳剪辑奖、北京市检察机关十进百家千人普法主题活动先进团队等等荣誉。 那么第四个模式是什么呢？ 我们的第四个模式是实践积累加前沿研究的育才模式。海淀检察院呢，始终重视人才培养，我们以专业化建设为引领，注重实践加理论素能的双提升。我们通过这种案件办理的方式去锤炼实践人才，通过课题研究培育理论人才，通过对话平台推述专家人才，打造政治硬、素质高、专业化的网络检察队伍。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办案团队中啊，有两名检察官是入选了首批全国网络犯罪检查人才，有一名检察官入选了首批全国经济犯罪检查人才，有八名检察人员入选了北京市首批网络检查专家骨干人才。那这个入选的人数啊，在全国基层院都是位于前列的。同时我们也涌现出了一些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等一批先进典型。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科技犯罪检查团队负责人张志敬。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